相信未来全是挫折，你不相信爱我是错的，我们相信坚持的人就应该狂热，最后总会说值得，有满足的快乐。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服务员， 哎，来了。 哎，点菜，点菜。这个。 您好，您所点的菜品已经够几位食用了，建议您等菜品不够时再添加。您好，请将剩余饭菜打包回家。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就餐时听到这样的提示，请积极配合正在进行的光盘行动，让以俭养德成为我们的生活新时尚。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1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上海存量房合同网签备案时将增加身份信息核验环节，如出售于房地产权利人，身份信息不一致，合同暂不能继续签订，经由经纪机构与房屋出售方共同至房屋所在地的地区地产交易中心办理身份信息核验手续。国家统计局调查的全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和京津冀统计部门监测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环京的楼市调控效果初显，京津冀地区部分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涨幅回落，天津价格环比下降。质监总局近日公布2016年进口消费品缺陷召回情况，在全年召回的114万件消费品中，儿童用品数量占到一半以上。自四月市场调整以来 ，A 股股价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牛市消灭低价股，熊市消灭高价股的股焰再现。于4月11日市场下跌前相比 ，A 股市场10元以下价格比占上升到35%以上，50元以上高价股占比从65%降至38%，整体的股价结构下移明显。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灵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季月的夏天总与

许不是最美的，你的手却很厚很粘稠。多久手才会放手？是否我在你的心里还有一点痛？爱情随风，心彻底放纵，让自己疯。还记得你笑容，这回忆多么沉重，你也没有过，还隐隐作痛，还看见你

来是三个交警给你的一个温馨提示，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停车、货运车辆闯进行以及超限超载、遮挡污损号牌、移洒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那提醒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位朋友，一定要注意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这里是品飞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伟，我们继续来听好歌。 突然间发现你也只是个人很普通，那些浪漫的事不会天天都有，用你看着恋爱，因为害怕太寂寞，谁不怕寂寞，当爱情有了伤痕， OK 多年没有用，我听我的音乐，你和你的啤酒，没有什么快乐，也没什么不快乐，其实我想说、哦、好冷，真的好冷，我想念词没有爱重要，好冷，你好冷，假装一切都很好，走到下个路口，应该停下还是走？你是我的快乐，还是个习惯呢？用力谈着恋爱，是不是害怕寂寞？怕自己会寂寞？好冷，真的好冷，我想念词没有爱重要，好冷，我好冷，假装一切都很好。 其实在生活当中，就算你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指指点点，即使你一塌糊涂也能够听到赞歌，所以不必要纠结于外界的评判，不必要掉进他人的眼神当中，也不必要为了讨好这个世界而扭曲了自己，因为能够拯救我们自己的只有自己。 偶然想起一首歌，歌词有些记不得，听我哼着，你眼眶却红了，是否想起什么呢？生命中一连串选择，

有时候会觉得幸福就像是一颗玻璃球，掉到地上的就成了玻璃碎片，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捡，运气好的可以捡到很多片。在捡碎玻璃的时候呢，如果不小心翼翼的话，就会被尖锐的玻璃碎片扎破，让那些收拾碎片想要幸福的人疼痛不已。其实生活就是一些伤害，一些挫折，一些无奈，一些感叹，不是吗？想要幸福，只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去努力，去争取，去改变。 你对他好，把他的依靠当作回报，即使他无力向你取闹，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现在那一天一滴泪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爱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爱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依靠当作回报，即使他无力向你取闹，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现在那一天一滴泪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爱人的好，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其实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我想男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其实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让他一了百了，你应该对自己好。 生活当中我们时常会感觉心累，我想只是因为自己想的太多。我们总说生活繁琐，其实是自己不懂得品味。我们总是争强好胜，其实是自己虚荣心太强。其实人生就是那么简单，多点快乐，少点烦恼，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闲了就发发微博，做一个最单纯的人，走一段最幸福的路，可能就是比较好的一种生活状态。 正在飞翔，想起未完的梦想，年年月月我们慢慢成长，却遗忘多少的片段，但偶尔我在别人的脸上会看到你的微笑。我来到城楼，看着我们的青春。 大海等岸，是我们年少的轻狂。时间像木马回转，我来到回忆里的城浪，看着我们的爱情归于平淡。我们不是不够勇敢，只是将不完了就失去方向。年轻总是有点迷惘，当时我们受了伤都太慌张，而生命都总是这样，总有一些遗憾。偶尔我会望着月亮，想想如果你就在身旁。 啦啦啦啦啦，哦，那颗心痛不堪。想到我有太多快乐，慢动作冲动，每天默契更多。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我，讨厌爱那么多。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一步一步靠近，一天一天一比一爱。像我吗？一天一天追你，一天一天一比一爱，不经意中深呼吸，想你就是必须，你的明天我不缺席。Yeah, yeah, yeah, 爱是一步一步在累积，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

中，想起你的模样，感觉那么温暖，那么爱上。刹那间，你似乎就在眼前。 我希望广播前的每位朋友呢，千万不要为小小的委屈难过。人生在世呢，注定要受许多委屈。一个人越是成功，他所遭受的委屈呢，也就越多。要使自己的生命获得极致和炫彩，就不能太在乎委屈，不能让他们揪紧我们的心灵，扰乱我们的生活。你要学会一笑置之，超然待之，要学会转化势能。智者懂得隐忍，原谅周围的那些人，让我们在宽容当中壮大，对不对？这里是品杯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江北，我们下小时再会。 实的我也只能用逃避进行蔓延。曾经住在彼端湾，如今的凌乱，寄生的嘴脸又浮天。精疲力尽的傲慢，不过去躲避也不愿丢脸。微微山的那一段背离了家园，梦还会有苍茫茫的山，山崖边冲天长的誓言，离开的夜里繁星漫漫，一步一回头死后无言，曾不可一世的威严心蔓延。曾经住在你的湾，如今的流浪，寄生的自然的浮天，毫不影分在爬山的山巅，斑斓的面孔一步步流年，我在天边，狂人之下何时酿成的麻身影难以瞬间，你的陷阱，你的欲念，毫不应放在他乡的身边，斑斓的面孔抵不过流言，带着胜利的诺言流落在天边，狂人之下何时漫长的麻烦，曾不可一世的威严，只能用逃避进行蔓延。曾经住在你的湾，如今的你， 喜悦1033莫名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华灯初上，在城区中心的人民公园和文化中心广场，有不少散步的人群，有幸福的一家人，也有甜蜜的情侣。最热闹的就属跳广场舞和健身操的队伍了，有动作轻盈的年轻人，有鹤发童颜的老年人，也有蹦蹦跳跳的孩子，可谓是男女老幼齐上阵，大家一起笑开颜。他们没有专业的舞姿，却跳出了三河人的骄傲和幸福。 喜悦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近日，黄庄镇气氮煤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中。该镇通过科学设定目标指标，细化实化工作措施，确保了气氮煤工程扎实高效推进。长兴庄村是黄庄镇气氮煤工作进场施工的第一批村街之一。针对入户难、挖沟难、出行难等问题，黄庄镇精心制定了切合实际、符合民意的实施方案，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尽力把可预见因素考虑周全，把工作环节研究细致。他们还成立了专门工作组，分帮入户摸清群众的思想和意愿，根据各村及群众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对症下药，分类推进，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认可。为了能更好地开展好气氮煤工作，黄庄镇以散烧煤治理为重点，切实加大清洁能源替代工作，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工作实施方案和补贴政策，进一步细化分工，落实责任，牢牢把握城乡统筹先易后难、试点先行、稳妥推进的原则，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争时间、赶进度，加快推进气氮煤工程进展。日前，我市召开推进五项重点工作宣传工作会议，对当前我市开展的五项重点工作宣传工作进行调度，进一步凝聚合力，齐心协力，为深入推进五项重点工作营造浓厚氛围，在全市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真正使宣传工作成为五项重点工作的助推器，推动五项重点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如期顺利完成。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志英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就五项重点工作主题宣传讲了意见，相关单位就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的安排部署做了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刻理解做好五项重点工作宣传的重要意义，散乱污企业治理、渗坑治理、清洁城乡攻坚战、煤替代、打击违法用地五项工作是今年我市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各部门不光要埋头苦干，还要做好五项重点工作宣传，通过各种宣传手段途径让群众知晓理解，把全市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上来，形成全市上下戮力同心，共同推进五项重点工作的良好氛围，达到让群众满意的效果。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五项重点工作的宣传责任，认真挖掘五项重点工作开展中涌现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典型方法，用一些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来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参与到五项重点工作中来，以推广好的工作方法来进一步促进工作开展，要做好社会全面宣传，渲染强大的舆论氛围和宣传声势，要构建五项重点工作全方位宣传格局，邀请媒体记者重点围绕五项重点工作开展专题采访，中央省级媒体以及新浪、腾讯等主流网站每周宣传报道不能少于三篇，登稿及时上报，同时在新华网三合频道设立专栏，在廊坊日报、三合周刊设立专栏，不低于半个版面，每期刊发信息不少于五篇，廊坊日报主报每周不少于三篇相关报道，每月汇总一次上报，要发动全市各大微信公众号、网络大 V 积极转发有关五项重点工作的正面报道，适时发布推进五项重点工作网评任务，利用好网信三合、三合发布，及时发布工作成效，每月汇总上报一次。市委信息中心、政府信息科要做好信息上报和全市通报工作，市政府网站设专栏及时更新信息反映工作进展。会议强调要强化五项重点工作宣传的机制建设，要明确责任、落实任务、纳入考核，全力做好五项重点工作的宣传工作，为五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和良好的社会氛围。

我问自己要离开你有多难，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的阵阵激动。明天我要嫁给你，明天我要嫁给你，要不是昨天那一夜才发现寂寞空洞。明天我要嫁给你啊，明天我要嫁给你啊，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时光的手你让我心动。明天我要嫁给你啊，明天我要嫁给你啊，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明天终于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可是我就在这时候害怕惶恐。 你爱我吧，

心，遮住你的眼睛，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不知道广播前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过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压力特别大，自己顶住了压力吗？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你有没有过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压力特别大，自己顶住压力了吗？ 我都愿意接受，我还没有接受无止境的旅途，赶走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何处。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身在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即使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哭，流浪在灯火阑珊处。去不到终点，回到原点，享受那走不完的山川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去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路，流浪在灯火阑珊处。去不到终点，回到原点，享受那走不完的一路上演出难的糊涂，一路上回顾难的麻木，在这条千里无间的路，但我想你，你想我，怎么会孤独？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去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哭，流浪在灯火阑珊处。既然没终点，回到原点，我想我们都不在乎。

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你在聆听，你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音乐一流三三。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有没有过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是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压力特别大？这时候看到你是商若是风说，现在只要上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有压力了，所以不同年龄不同压力，学习压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现在就是一个字儿，累。就是很多时候呢，不同的年龄段我们的压力都是不一样的。上学校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学习压力很大，等到工作之后呢，才发现挣钱的压力好大，等到结了婚之后呢，才发现孩子的奶粉钱上有老下有小要照顾的时候，那种生活压力更大，对不对？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能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能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缘。 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过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压力特别大？这时候看到杨二货说，压力吧，每一个人都会有的，而且人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买房子，但是我的压力呢，就是这几个月吧，没有驾驶证，要去考驾照。前半个月考科目二的时候，压力非常的大，但是抽了一根香烟压压惊。上车考试的时候，虽然腿在抖，但是心是平静的。再过一个星期又要考科目三了，压力又来了。是不是压力来了的时候，你就准备抽根烟来压压惊呢？但是我想，香烟吸多了之后，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不小的压力吧。所以平时还是应该要能戒烟就戒烟吧。 那就等着沦陷吧。如果爱情真伟大，我有什么好挣扎？难道我比别人差？是谁要这么待在家，对着电视爆米花，想起你说的情话，哭得眼泪哗啦啦。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原来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原来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聊到这个话题，所以说压力哈，其实就像在今晚节目当中说到那样，压力呢就像是一个高压锅，压力很大的时候呢，我们就熟了。这个熟当然是成熟哈，那成熟难道不是我们的一种珍贵的收获吗？所以面对压力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它想成一种负担，而要想着这是一种收获。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你说声再会喽，拜拜。 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在一天迷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实在要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叹息，只是心里飘到人们那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的话叹息，只是心里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 是落在天上的叶子。伤害胜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有烟去，我只都看你一眼。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下还剩我的爱。